listening to Razor Manx 节奏驾到。 能击碎万颗心，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永恒。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，如今不知多少人听。 是的。

101.4 Here Comes the Beats。

去旅行。